突然响起的声音并不是众人熟悉的，但是这一刻大家却立刻意识到了这是谁，因为他这稚嫩的声音相比之下就成了很特别的。卢汉文的刘云头顶着兰西阁的工会称谓，一边叫嚷着一边旋风般的杀到了，沿着的正是叶修他们小队杀出的那条血路。那些被冲杀后东倒西歪的人哪里挡得住卢汉文，就见剑光闪动，刘云转眼就已经杀到最前。 少年，你太有前途了，自由地往前冲啊。 叶修一看居然来了这小子，精神顿时一振。技术卢汉文有，输出刘云全身成装，网游顶级，原来就差的那一节输出，多了这小子的话，那一定会被补到撑死。 咦，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？ 卢汉文看到悟道君等一行人惊讶道。 来半天了，你都迟到了，赶紧的，抓住机会。 叶修叫道。他现在就怕这少年控制不住情绪，看到他们当作仇人相见，一眼红就朝他们劈过来，那可非但没帮上忙，反倒让他们更倒霉了。但是事实却是让他欣慰，卢汉文这个才14岁的孩子却没有做出那种无意义的冲动之举，而是很冷静地问了一句， 听说对方的指挥是张新杰前辈。 是的， 叶修说。 那我不能再大意了， 卢汉文说着，他的流云已经冲上，走位的功夫剑影不发动，身影晃动，顺势分开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身影。卢汉文的剑影步这一次是用出了六个身影，但是叶修一眼看去竟然无法立即辨出真假，这六个身影被卢汉文完美的操作着。 哈，这个小鬼， 叶修大大的惊讶了一番，不是为了卢汉文可以操纵好六身影的剑影步，而是因为他这份心性。这个卢汉文这次没有再用他那创纪录的八身影剑影步，而是用了六个，这说明他自己其实也是很清楚他那技能当中还是存在缺陷的，所以他刚才问了叶修那么一句，确认对手是张新杰这样的大神后，他不再用八身影的剑影步，改用了六身影，因为和叶修的交锋让他明白，他那八身影的剑影步在这级别的大神面前和四身影的一样。这个看起来很弹跳的孩子在面对战斗的时候其实是很认真踏实的。六道身影一出，无人能辨真假，霸气雄图玩家只能拿攻击去做试探，但在卢汉文超强的操作下，六道身影交叉变换，这一刻又被试出来的几个换位又藏到不知哪个身位去了，六个身影依旧是真假难辨。刘云已经冲到了跟前，霸气雄图玩家却不知道该重点防御哪个部位的好，六个身影可只有一个真身，太不好猜了。 这是什么人？ 张新杰初见来人，头顶兰西阁的称谓，并没有太去留意，还以为是兰西阁哪个玩家混战中溜到这边来了。他想霸气雄图的玩家很快就会把这家伙解决掉的，等看到刘云直接从叶修他们走过的路线杀入，而后六个连他都无法分出真假的剑影步成了叶秋小队的助力后，张新杰这才意识到意料外的情况发生了。 左三， 卢汉文的剑影步交叉变换，其他人最终眼花，把已经分出的真假全又丢了。张新觉这种水准的大神有专门的训练和经验，最终却是盯到了六人中的一个。张新杰也不敢百分百的肯定，但眼下总得选出一个，不可能六个地方全都去注意。左三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可是等他喊出左三，霸气雄图的玩家从左数出三的时候，刘云早杀到跟前动手了，剑光劈炼般三下，霸气雄图的阵势一下就有点混乱。 冲！ 叶修哪会错过这等时机，一声令下，小队齐朝着混乱杀来。 配合的不错， 卢汉文大叫着。 入队接受治疗。 叶修这边果断调整了团队，他们这边因为是11人，是标准队多一个，所以其实在团队下的两个队略作调整的挤了个位置出来后，叶修给刘云丢了个入队邀请。 好吧， 卢汉文也干脆立即接受。入队的瞬间，叶修就已经一个恢复术刷了下去。 治疗好差。 卢汉文看着这点恢复量惊讶地叫道，职业队出身嘛，眼界非凡，悟道君这么扎装备的治疗量当然让卢汉文觉得不堪入目了。 小孩，你怎么说话呢？ 展楼兰顿时还挺不爽了，这是大家都尊敬的叶秋大神，这小屁孩居然指责大神的治疗差。 不是技术问题，是装备问题。 卢汉文果断说出真相。 别聊了，我说故作轻松的你们。 叶秋说道，此时突破虽然顺利，但这毕竟已是霸气雄图防御的中坚力量，冲到这里不过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才是正式捣乱，也不能三心二意啊。 张新杰在哪里？ 卢汉文此时问道。 他叫望山云雾，见了千万别客气。 叶修果断将张新杰出卖。 沙赞骑士。 卢汉文的刘云最终第一个冲入中圈，冲着霸气雄图刷仇恨的那骑士就杀了过去。飞快几剑下去，那骑士倒是想招架的，但哪里是卢汉文的对手，只是他身上治疗的白光时不时的一闪，卢汉文的攻得虽猛，这人的生命却不见下，哪怕就在 BOSS 身边的他时不时也要被 BOSS 伤一下。 有高手治疗， 卢汉文叫道。 废话，说了有张新杰在的。 叶修说道。 藏在哪里了？ 卢汉文的刘云一边捅人一边东张西望的。 别找了，攻击 BOSS。 叶修忽然说。 BOSS？ 这个战术意图卢汉文有点不明白了，而他对叶秋显然没有那种无条件服从的膜拜。 我刚看过攻略了。 展楼兰没忍住就咳了一下，这多么十分火急紧张激烈的时刻呀，居然是刚看了一下攻略做出的指挥。虽然大神总是可靠的，但就是下意识的有一种不正经的感觉。 查了一下这 BOSS 的暴走条件，你可以做到的，让他暴走。 叶修接着把话说完。 我该怎么做？ 卢汉文问。 输出，尽你最大的能力输出。 叶修叫道，随后招呼其他人。 掩护起来，小乔刀阵，千叶圣界之光。 所有人都各行其事。千叶离若圣界之光落下的一瞬，乔一帆的一寸灰早已经召唤好了刀阵。卢汉文的刘云也在此刻出手，连突刺、升龙斩、长空剑击、落凤斩、逆风刺，剑可剑招滚滚而来，剑光晃动，从 BOSS 红带加纳身上带走一串又一串的血花。疾风骤雨般的攻击让 BOSS 都无法无视他的存在了，转身朝刘云抓来。红带加纳是柔道职业，各种抓取技威力惊人。 躲避加一个身位格，他的抓取范围大。 叶修连忙提醒一声，像卢汉文这样年轻的荣耀玩家怕是根本就没接触过神之领域这边55级的野兔 BOSS。 不会是 BOSS？ 卢汉文应着声。刘云躲避幅度果然加大，红带加纳双手抓下抓了个空，挥臂又是一扫。卢汉文的操作极快，刘云机敏的低身一滚，就从红带加纳挥出的手臂下滚回原处，翻手剑招接着滚滚而来。叶修知道这小子的技术足够应付着 BOSS， 没去太操心，视角不住的在转动着，却是在观察着全局。 攻击那个剑客骑士，强行拆开。 张新杰一看刘云的举动一怔，以后突然也意识到这是要发生什么，连忙指示。强是强行拆开，那意思是对二者分别使用强制仇恨类技能，各自强行带离一边。不过卢汉文今天可算是被这技能戏弄惨了，非常在意，一瞥到有骑士出来动作，角色立刻各种走位，让人没法捕捉。谁知就在这时，叶修突然喊他 向左两身位。 卢汉文不知这是何意， 但下意识的还是这样的操作，结果就听这边一声吼叫，中招，被骑士给吼了。 被吼了， 卢汉文气道。 故意的， 叶修回道。卢汉文回过神来一注意，也乐了。吼是吼了，但却是他和 boss 一起被吼。此时两人奔向同一个方向，等于还是没能拆开他们两个。叶修刚才让他向左两个身位，正是为了让刘云和进入同一个骑士吼叫的范围。霸气雄图的骑士们又在重新调整，叶修却在此时高喊了一声， 要爆走了，我们先撤，小罗你自己保重。 啊，什么，居然这么没义气， 卢汉文气得跳脚。 是的，别忘了我们也是对手。 叶修这说着，他们十一人已经果断朝外冲去了。卢汉文的刘云刚刚好触发了 boss 的暴走条件，红带加纳双臂挥开一吼，上衣直接崩碎。 你至少告诉我他的暴走技能是什么呀？ 卢汉文果然对神之领域55级的野兔 boss 没有什么概念。 没时间了，你自己百度吧。 叶修回了一句。十一人队伍却已经急速杀出。霸气雄图的玩家此时在张新杰的指示下也在连忙避让。卢汉文一看这情况，也知道这 boss 的暴走大招大概是离得越远越好，连忙抽身也要走，但他可是触发了 boss 暴走的家伙，在这时候被 boss 重点照顾简直一点悬念都没有。振臂崩去上衣的红带加纳高高跃起，双手抱拳追着刘云就砸了下去。55级野兔 boss 红带加纳暴走技能地动山摇。